想去看海，穿过人家的爱，更想找爱。你哭起来，我笑起来，多为了爱，爱，爱。有一天翻开字海，找不到爱，花不开，树不白，还是更伤怀。爱，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。我。找到爱，幸福的人可不肯多寄来，真在寂寞的人能不能站起来。我在这里陪你无奈，看过小说里别人家等待，更习惯等待，穿过人家的爱，更想找爱。你喊出来，我静下来，都为了爱，爱，爱。有一天翻开字海，找不到爱，花不开，树不白，还是更畅快。爱，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。来不及满街可爱的品牌，你们起来，我傻起来，可以爱。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，追不爱我不存在。不明不白，不分好歹，都为了爱，爱，爱。有一天翻开四海，找不到爱，树不白，还是更畅快。爱，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。我爱，如果我在。 希望找到

再感伤离别，那风中的流连，我怎么再拼贴？如果会有一天，人海之中我们再相见，爱要怎么还原？我该怎么再问你的脸？的伤，像遗忘。 方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